明星，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 我是主打。 忙碌一整天，听听好音乐，让自己放松一下吧。大家好，我是 Tanya 蔡健雅。 是天蓝转灰转黑，也微笑不插嘴，这一次会气馁，连平凡爱一回都在将心给谁，马上又被粉碎。积累是完好成泪水，以为哭完哭悲哭萎，难关来到结尾，并不是我后悔，爱回头我奉陪，只是轮到谁是为我宝贝，满意了吗？你究竟有完没完？你烦不烦？总考验我多勇敢，有那么难，那么幸福和美满，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爱是爱，但你不在，我恨我站这黑土的舞台，此 笑声横于沧海，我亦笑在笑，希望不再归来吧。已死的那人，我当年尚有赤心，为了幸福狂奔，为了幸福迷失了半生，未见梦想成真，上帝跌下指引，目前仍然被困，不要再下沉，我想相信救赎和我极近，痛就痛，为了生活，你做你，在你家室中应门，不要管，无事可管，有幻觉做我的另一半，生存吧，再生的废人， 叫人无助。 清楚，就让自己想清楚，还是想哭，就让自己大声的哭。一定要幸福，你吃过太多苦，在此刻终于可以满足。一定要幸福，曾绕过太多弯路，到此刻终于能够结束。 唱着一首老情歌，让往事回荡在四周。那时到如今已无诉可及，这是我仅有的寄托。人说情歌总是老

上。你像那天上月亮，你不会随波流淌，永远永远永远靠近我的 Thank you.